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专栏前面已经发布了两期围炉同学练习的手记，那希望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同学练习的心得，结合学习委员鹏飞的练习答疑，帮你上手 sample， 在学完后可以把知识和技能用起来。另外呢，专栏还没有结束， GMTC 大会的门票也还有剩余，欢迎各位同学积极分享你对专栏学习和练习的心得体会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交流。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，看看围炉同学练习手记第三集都分享了哪些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